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上次那隻太大隻，這隻剛剛好。 我呢是用禾杆草煙燻腩毛，那些肉又香又脆。 你知不知道，如果被他影響到胎大吉利是 門口狗頭耷耷似什麼樣子？ 你要告就即管告，我報應都未驚，我驚你報警。 生命嚟的，馬拉高對你咁好，你不可以這樣背叛他的。 那些阿王啊，成日都周围咬人噶，你哋啊，唔好到有狗性冇人性先得噶。 有我喎，甩甩起嘅，边有流浪狗咁靓仔啊？ 啊，俾埋你啦！ 你唔好系咪都熟啦？一年3000多隻狗，你救得几多咧？ 你哋捉少啲，我哋咪熟少啲咯。 嗱，找埋条数先。之前手術費一瓶，住了14日，我當你5嚿水一日，成為7000。 你知唔知揾個獸醫出診天價嚟㗎？ 你收得貴啫。 你哋啊，千祈唔好揚出去，俾人知道我喺出面幫你哋醫狗。如果咪又俾啲道德有差，又話地方冇消毒，燈光唔夠，你明啦。 我咧想領養呢只。 我呢只啊，係純天然狗糧嚟㗎。 是沒有人工防腐劑，還用新鮮的純肉製的。 即刻咬去全家嗎？要養就不要打，要打都不要那麼大力，大力都不要棄養，棄養都不要人道毀滅嘛，人道毀滅都不要那麼不人道啊。我們都有躲的無合啊，我們是不會不明不白地給隻狗你的。 哎、hey，hello， 歡迎大家收睇《達人在線》啊！今日咧就一如既往啦，安塞利依然係遲到啦，但係佢有原因嘅，因為咧就係話只狗咧，佢頭先放狗嘅時候咧，俾另外一隻狗咬傷咗，係啦，咁啊，咁我當然未 fact check 佢究竟係堅定流啦，因為佢就咁抹開個傷口影張相咁樣俾我睇，咁你知佢好 Q 多呢啲相，唔知堅定流嘅，咁但係唔好理佢啦。咁但係今日係重要嘅，點解咧？因為咧。大家認得我身邊呢位啦，無鞋守護者阿 Ken 哥。 大家好，大家好。 係啦，咁就因為之前咧都同阿 Ken 哥傾咗兩句，因為我哋一段時間都冇聯繫，係啦，但係我哋即係 keep 住有互相問候一下嘅嗰啲啦。咁啊知道，咁我一直以為咧發覺咗一樣嘢，我覺得都幾緊要嘅，所以我都約阿 Ken 哥上嚟見面。但係因為佢呢幾個禮拜都有啲忙，都係要救狗嗰啲啦，約咗時間去睇醫生啊咁樣，咁所以都被逼咧要等到今日先至可以講得呢一件事。咁我聽到我有啲震撼㗎，佢第一句我話：喂，呢排 OK 啦，即係都應該穩定啦。救狗嗰啲我又見冇乜特別，又冇人講是非啊，冇成啊咁樣。咁我諗其實我諗係穩定㗎啦，即係我覺得都放心嘅，因為最近咧彩妮咧有隻狗叫思君啊，佢上一集有講過嘅，原來咧。嗰隻狗咧係毛手咧，就幫嗰隻狗去俾嗰醫藥費啊，同埋去幫佢搞嗰啲嘢。咁彩妮就即係叫幫埋手一齊做咁樣啦。咁所以我覺得唔係喎，即係打個電話俾阿 Ken， 即係睇一睇佢呢排點。咁講開以為 OK 啦，佢突然間同我講咗句嘢，就係話：喂，我哋應該會唔再拯救噶啦，要暫停噶啦。我嚇，即係基本上對於我嚟講係震撼喎，因為我諗全香港。真係落手落腳去拯救，即係要拼盡去拯救嘅，應該都唔會。我未諗到第二個，係可能有，但係我未諗到。咁所以我係有啲驚訝。咁我覺得當然我要再詳細問之餘，我唔好啦，我不如成想節目講。我因為我覺得 我想知嘅嘢，觀眾都想知，或者甚至乎無手一直以嚟嘅支持者都會想知，甚至乎你嘅親家都會好想知道，係啦，即係一啲唔中意無手嘅人都會好想知道，係嘛？係咪佢哋打贏咗咧？究竟係啦，係咩事呢？我好想知係咩環境呢？其實就 其實係呢、這個問題已經持續咗好耐，因為無手係一個機構啦，咁但係我哋其實。個名係機構啦，我哋入邊嘅組成啊，或者係嘅財力啊、人力啊，其實唔係真係一個機構咁樣嘅咁龐大啊，即係好多人 唔係嘅咩？不嬲，俾我感覺係好有架構咁。 有架構，但係我哋人手唔係咁多，我哋救嘅狗太多，我哋差唔多每日都有拯救，我哋唔係成日都出 post， 我哋耐唔中出一隻咁，因為我哋唔想。不停咁更新，不停咁更新，每日救一隻又出一隻，每日救一隻出一隻，咁好快啲 post 就沉曬底，啲人就覺得好煩啦，不停係咁樣。咁我哋通常就係、是、 滑曬牙啦，簡單啲講、 見到唔驚咯，即係我哋之前，譬如救烏蠅蟲，我哋早兩年、三年係震撼嘅，而家大家都見慣啦，無手日都救烏蠅蟲，講得難聽啲。最核突都見過啦，暗核突都見過啦。 同埋係咪因為嗰個社會嗰個問題，令到你哋都有機會淡化曬所有嘢咧？ 其實唔屬於淡化，屬於我哋係屬於 即係我 太多求救，我哋係應付唔到。我哋真係冇一個、譬如某啲大嘅動物組織，佢哋可以係啦，好多架車，好多人有領養部，有前線有兩架車，24小時。我自己本身是做前線啦，咁、我做前線之餘，我又要做領養日啦， 領 養我要車狗啦， 我見你到處你都有出現啦， 車義工啦，我要車去啦，咁 即係 做曬所有嘢咯，即係你譬如聽日領養日，咁我唔可以專心做拯救，我哋其他人做曬領養日。 好多人嘅咩？ 多人，我哋多人，但係我哋其他嘅工作大多。譬如我講你就會明，我哋而家有60多個暫托家庭。咁每一個暫托家庭都會報名，報咩名呢？就係幫我托緊狗嗰啲都會報名。我要一包奶粉，一個狗籠，兩張兩包尿漬，一盒芬拉，佢哋會咁樣報嘅。咁我每一日我係要 車呢啲 執曬啲嘢，跟住一次好似 Google Van 咁 我執嗰個又係你 執，我要負責執好曬之後就安排今日走邊條路線。我哋即係香港18區都有暫托家庭啊嘛。咁變咗我又去深水埗一轉，跟住又尖沙咀，跟住香港仔、鴨脷洲，再落去北角柴灣。 唔係車隊，一部車。 一部車，咁中間仲要接拯救，仲要送送物資，仲要接覆診。個牆入邊嘅狗覆診，我要帶睇醫生，睇醫生喐下都兩三個鐘喺度等嘅啫。 係啊係啊， 咁中間你又唔走得， 實會啊。 係啊，有啲咁嘅問題，我哋做唔到咁多。咁每一次拯救完之後， 救嘅頭太多。 係啊，太多啊，即係個求助個案太多，我哋揾唔到咁多暫托家庭。診所已經住咗而家26定27隻狗喺度。即係動物啦，計埋貓 啦。先唔好講錢先， 唔好講錢。 我哋淨係講而家應該要有嘅配套方面，已經係嚴重不足。首先我哋分開先啦，暫托家庭，這個都好重要啊，因為你一定你唔夠地方，一定揾人哋睇住啦。呢個依家你又有幾多個？ 暫托我哋有62個， 62個足唔足夠咧？ 唔夠，我哋每一次個 post 最尾我哋都係尋求暫托家庭，一係就話我哋要放回啦。放回當然被人鬧啦，鬧完之後就閃兩個走兩個暫托家庭出嚟慶幸啦，咁我哋即刻就可以有暫托家庭。如果我哋唔係咁講咧，又冇嗰兩個家庭出嚟開。 即係每一次要企喺條鋼線懸崖邊嗰度。 預咗俾人鬧。 就嚟死㗎啦！你有冇啊？有冇要去下下要去叫咩跑山啊？呢啲咁 樣。係啦，係要咁樣先至可以即係繼續營運。 咁有冇話要幾多個先夠咧？ 其實就 depends on 有幾多求救咯。我今晚本應有兩隻狗，而家有一隻就喺吐露港。 係， 頭先我去揾咗佢一轉就見唔到佢，佢就喺快線度走嚟走去。 我想問一下咧， 咁如果今晚救到，咁如果佢冇傷嘅，咁咪要暫托啦。有傷嘅，啲人成日話無手唔傷唔救，我而家趁呢個機會講一講。如果唔傷嘅，我哋就要揾地方俾佢安置。我哋冇地方，因為第一佢唔齊針，我唔知佢咩 history。第二我冇隔離，隔離唔到咁多，冇咁多狗。今日有兩隻，聽日兩隻，後日兩隻，我根本冇咁多隔離位，即係 quarantine 嘅位我唔夠。咁如果傷嘅，我哋救咗今晚，擺低診所，覺得難聽啲，擺低錢收工，佢搞掂，有人醫啦，有人照顧，我哋放心啦，我哋可以專心做第二個 case。但如果我唔得嘅，我要今晚醫生話唔使留醫，你湊住先啦。咁我擺喺車度咯，我翻唔到狗場啦，狗場冇位，又未隔離。又未有針，咁我哋唔敢拎翻狗場。 啲狗場咪又係爆曬棚？ 一定爆啦！我哋咁樣救法，冇可能唔爆啦。咁你去邊咧？屋企又有曬路啊！公司已經擺咗10多隻，朋友就好似無合出氣咁咯，周圍問人借位， 但謝偉傑都有個譜啊嘛，係係咪先？即係都冇，都係山窮水盡啦。而家謝偉傑都， 但係而家我平時你哋要招收呢啲咁嘅暫托家庭，你哋用咩方法嘅？ 我哋都係上網嘅啫， 好 心明打 有冇人俾啊咁樣咁。 係啊，我哋有個位可以同你湊一隻嘅，湊咁你湊 B 定湊成犬啦。我可以湊一隻 B 嘅，甚至乎兩隻，最多兩隻。咁我哋即刻稱兩隻俾佢，跟住就送奶粉、送 B 糧，咁一路做配套咯。所以都係麻煩嘅。即係如果我哋唔夠位嗰陣時候，我哋再繼續落去。其實我哋而家係有 叫埋佢入嚟咧，叫埋佢入嚟 係有名無實啊， 照嚟得㗎啦。 即係其實我哋係機構個外表，但係實在入邊其實都係義工嚟嘅。 係 大部分都係義工，即係冇人哋真係 啊遲到大王 啱啦，啱啦，咁就 遲到大王你好，快啲埋位係啦，我哋做緊 live Facebook 直播嘅係啦，快啲啊，快啲啊，快 點啊只狗 係啦， 點啊只狗 我嗰只 你話打交啊？ 整個窿喺度。 好，我哋轉頭先探討下安彩妮嗰只狗受傷嘅情況嘅狀態堅定流啊。OK， 我哋再翻翻嚟先。阿傾哥，你繼續。 咁其實我而家到一個樽頸位啊，就係我哋係好多求救，好多需求，但我哋應付唔到。我如果再要應付嘅，就真係要好似一間公司咁 expand 啦。expand 每一個 department 都要 expand， 我要請多啲人。我唔係請夠請多啲人，係要出狗嗰度，即係領養部嗰度要好多人，大規模咁樣出領養，每一差唔多每個禮拜要做大型嘅領養日， 係 谷曬啲領養出嚟，咁我哋先可以騰翻個位出嚟。 OK， 嗱，而家就係樽頸就喺嗰度，咁請夠我哋 領養都唔係咁順利噶嘛。 當然啦，當然啦，不過而家大時大節領養嘅人會少咗，因為大家都忙新年啊，去旅行啊，出外啊。有朋友嚟探訪啊，未必會同你湊嗰只狗， 係 嘛？邊仲邊可能做？ 你哋揾暫托家庭點揾噶？ 我都係上網出 post 噶咋 ，Facebook 嗰啲。 係係咪得呢種方法咧？聽講而家， 朋友介紹咯，但我哋都會嚴選嘅，因為 我要揀嘅都要 會揀嘅，因為好多話識湊，其實未必識湊嘅。 OK， 因為我哋好多時候執翻嚟嗰啲係奶 B， 我真係暫托家庭，唔係話真係買個籠。你俾嘢佢食，俾水佢飲又咁 就算啦。唔係㗎，要照顧佢，要識要明白狗。 O、okay. K， 譬如精神胃口，佢一唔食一兩餐，有啲人係唔理佢。但狗 B 一唔食一兩餐，其實佢已經係病。 Oh. 但係佢唔識講嘢嘛，你要 read 到佢個 body language。誒佢係病喎，咁你要睇睇佢有咩事。 未必個個都會。 有啲位啦，冇事啊，佢唔好胃口啫，佢攰啫。 俾錯咗位害咗佢添。 咁跟住你話死咗都會。係係。 哇！咁呢、這個咁，你哋嗰陣時高峰期。但係有夠嘅，係嘛？ 夠 嘅， 有夠， 即係有啲暫托家庭係夠嘅， 足夠嘅。 點解少咗咁多咧？會 冇少到啊？其實 嚇 係多咗啊！ 你 多咗狗啊？ 哦， 係啊！我最近執咗八隻 B， 啱啱先照咗去安排咗暫托啫。 好嗱，咁我哋記錄在案先啦，因為今日我哋時間唔多，但係佢好多嘢嘅，我咁所以變咗我哋要快講。咁嗱，我哋第一個隱憂係暫托家庭啦。咁第二個隱憂就係咩原因又係要暫停咧？呢件事， 始終都係應付唔到嗰個需求。 人手啦，又係 人手啦，錢啦，地方啦，地方係最大問題嘅。 點解會捐款少咗咁多嘅咧？ 捐款冇少到，其實捐款一向都好好嘅。 哦 ，OK， 係啊， 就係又係啲狗多咗好多， 多咗好多。同埋我哋最近收到好多貓嘅求助，咁貓嘅求助係其實貓嘅求助。通常嚟講，如果嚴重嚟講，係比狗仲多錢。 係， 因為腹膜炎嗰啲係 好 多 唔同嘅小機構或者小隊，唔好似彩妮之前救嘅絲巾咁樣，係咪好多呢一類嘅人揾你哋幫手？ 獨立義工、細嘅組織或者， 即係你全部都照曬噶，照起曬佢。 唔敢講照，我真係冇能力照嘅，即係幫得就幫咯。 因為我係真係去到周嚟臨尾，我話彩妮，咁到係咁點啊？佢先話俾我知，原來。原來有啲狗咧係真係無手幫拖去搞掂喎，因為有啲未必有能力。咁所以其實呢、這、一個喂好唔係淨係為自己嗰件事喎，同埋我想講一講咧，有好多人咧會覺得佢哋阿無手救嗰只狗翻嚟，嗱我唔係幫佢哋講説話，即係個平心而論啫。救嗰只狗翻嚟，佢哋可能會覺得即係你實會將佢嗰啲嘢擺上網，去點樣攞你啲捐款啊、quick quack咁嘅嘢啊，咁嘅動作啦，大家已經覺得。但係我有一樣嘢，我覺得咩叫係真善心呢？譬如好似彩妮嗰只咁樣，其實係彩妮自己 po 嘅啫嘛，即係只狗由頭到尾點樣咩？咁但係喂，原來背後係真係去醫生嗰度要俾錢，或者係要真係可能爭呢個資源嘅無手，原來頂咗喎呢件事。 佢冇話哇，我要攞光環啊出嚟鋪好多嘢，冇鋪噶嘛，施君嗰啲嘢你係應該 冇嘅。咁其實我哋又冇分話你只狗、佢只狗、我哋嘅狗嘅。 明啊明啊， 所以大家都係流浪狗啫。 即嗱，好實在咁樣講到出嚟，你見到上一集阿彩妮講施君嘅時候，即都冇話特別去講呢件事，係我問開先知道原來係有嗱，唔係一個佢，可能有四五六七八個人一日咁樣，咁喂其實都好大鑊嘅喎件事，再加上佢哋自己本身又多，咁所以其實呢個無私咧，我希望大家正視一下咯。真係講真的，有錢嘅就真係再幫多啲手，捐多啲，係啦。即當然啦，未諗到一個一勞永逸嘅，令到大家係可以永遠都夠個捐款，唔呢樣就始終都係一個隱憂嚟嘅。但係咧，人手咧亦都係你冇錢出力啦，唔該，睇下有冇力出啦。好嘛，即嗱，我今日聽到呢件事咧，話唔拯救咧，我係對我嚟講有啲震撼嘅。咁之後啲狗點咧？我哋會諗，我啲狗點咧？咁啊，分分鐘可能嚟緊，可能都係我自己不嬲就冇做呢一樣嘢嘅。即係我會噏咯，我會講咯，我話俾你知咯。但係我係好少咁樣落手落腳去做嘅。咁但係我覺得而家咧都係大家都可能會行前多一步啦。即係未試過，唔使怕醜嘅。你 send 個 PM 或者 send 個電話，打個電話俾佢哋，我想幫手啊！得噶啦，你講聲你想幫手得噶啦，有嘢要你幫手噶啦，自然係啦，唔好諗咁多，我識唔識啊？我乜都唔識啊，咁樣嗰啲唔好諗咁多呢啲嘢。有錢出錢，有錢出錢就出埋力啊最好，冇錢嘅出力，唔該曬，係啦。咁我即係呢啲係刻不容緩嘅。你唔好講你自己識唔識，你做做下你有啲識，同埋你會帶你自己會有啲體會啦。好啦，咁除咗人手錢方面之外，而家仲有啲乜嘢要煩惱呢？ 其實是領養方面，領養方面我們想再做好一點。其實我們現在想了這麼久，我們日這麼夠，其實都是因為太多流浪動物、太多流浪動物也都受傷的機會都多了、percentage 都多了、唯有就是將流浪動物的數量減少、但這件事不是講兩句就做到，可能要 鍥 而不捨地做、長時間或者很有心機地做、我們就相信現在我自己看到最有效的方法應該就是TNR 啦，即係捕捉豬肉放回嘅方法。咁我哋想focus 多啲喺呢度，因為今屆嚟緊區議會又有新氣象啦。我哋希望借呢個時間可以重組一啲義工，可以做到一樣嘢。 講開呢樣嘢咧，我都想趁佢喺度，亦都我知道會多咗啲無手嘅 fans 或者趁街一齊聽嘅，唔緊要，我哋大家動保嘅方向，好嘅動保嘅方向先，係啦，嗰啲嘢擺埋一邊。嗱，而家咧我都籌備緊一個叫乜嘢咧？即係當然每一區而家有啲新嘅區議員誕生咗啦。有啲可以有多啲要求，或者係希望佢哋可以做多啲。高物倫佢哋真心好，或者係為光環好，或者係為下一屆嘅選票又好，咩都好，唔緊要。最緊要你哋肯聽我哋講呢件事，係啦。咁我認為係呢一班人咧，我都會每一區都有每一區嘅動保情況發生啦。咁我有個構思，就係每一集咧都會請當區嘅一個區議員上嚟，同埋請一區當區嘅動物義工，咁佢哋最清楚啦。咁我都會問下聽哥，你咁多區都有做，你有冇啲當區嘅義工可以上埋嚟，咁可以直接講出嗰個區域嘅問題咁樣。咁我哋又再側邊旁敲側擊，希望議員真心應承又好，假意應承又好，都叫做係有一個落實喺度。咁我覺得係好大嘅推動力，同埋對於以後大家關係同埋發展一個動保嘅空間，每一區係好大幫助。搞活動又好，喺當區揾啲領養家庭又好，咩都好，議員一定幫到手。我相信頭先嗰件事係啦，而且我覺得佢義不容辭嘅，正常嚟計，因為呢批都係有熱血嘅啦。 同埋都係社區嘅問題嚟。 冇錯冇錯，咁所以我覺得係有用嘅。咁阿 Ken 哥講完嗰樣嘢咧，其實我都會同佢傾下，睇下會唔會有啲乜嘢大家 line up 到，可以去令到嗰個區議員更加可以好落實去幫到手。因為佢有啲社區資源可以運用啦，我哋睇下會唔會唔嘥呢啲嘢咯，我亦都感覺上佢哋肯幫手嘅。 因為之前就算新一屆區議會未選出嚟之前啦，即係舊氣象嗰陣時，我哋都收到好多求救嘅，十八區都有好多唔同嘅議員或者助理打俾我哋，就話我哋有隻狗，有隻貓，我哋有啲事咁樣，私人屋苑又有，公眾地方又有，公共衛生問題又有，咁我哋都可以幫佢捉咗佢啊，或者睇下處理咗個問題，咁變咗我哋有啲交情喺度。咁而家新一屆，我相信更加容易做啦。 一定會啦。咁為頭先嗰幾類為咩都好啦。咁同埋有一樣嘢咧，我覺得咧頭先無手嘅隱憂咧。佢哋都可以幫到手嘅，因為佢喺當區裏面，佢一定要有人力嘅資源啊，真係社區嘅資源啊，甚至 希望得 你有定期的不同的社區的活動都可以 line up 到，係啦。咁一有呢啲活動去到推廣的時候啦，咁會更加多人知道。唔好話啲人有冇聽 My Radio， 有啲人有冇上無手個 page 睇到佢哋啲嘢，唔好講呢啲，淨係喺個社區度有啲咁嘅推動咧。咁佢定期有呢啲嘢嘅話，一來有一個教育喺裏面啦，二來就真係可以令到俾人多啲知道有唔同嘅動保機構係需要一啲嘅協助。呢樣嘢永久咁樣定期去推廣，係真係爭好遠。 即係其實大家都面對同一個問題。 係啊，係啊，係啊， 可以切切實實解決咗，希望可以幫到手咯。 係冇錯，咁就嗱講咗叫做係一啲叫做，如果你等緊記得，你可以再補充下睇下啲乜嘢。但係我都想聽下最近有冇啲乜嘢叫做係比較觸動人心嘅故仔咧，即係啲狗狗嗰方面。 最近啱啱救咗只狗係。半夜在上水麒麟村救的，咁收到個求救，有隻狗係喺浸緊水咧，佢溺水啊，即係一個掙扎緊啊，成犬嚟嘅， 嚇， 第一歲到啦，好細，白色嘅，好靚嘅，咁佢就求助人就喺嗰度村住嘅，咁佢就話見到一個有個荒廢咗個池塘， 嚇， 水池入邊就有隻狗仔喺掙扎緊，就叫咗兩三個鐘噶啦。因為佢喺度踩水咁樣啦，跟住佢就其實中間 凌空咁樣踩住 水，咁但係我去到發覺原來佢前面有一個屍體喺度嘅，有隻唔知係豬定狗嘅屍體啦，發脹曬，好似隻大遊輪咁樣噶啦，脹曬噶啦，即係死屍。 佢就喺嗰隻嘢， 佢就撳住當水泡，掙扎住， 嚇 可以唔使溺水溺死咯。咁但係去到佢見到人嗰時，即刻就游埋嚟。咁我哋好快就 佢就擁住嚿嘢咁樣行 入，係唔係佢自己遊埋嚟啫？嗰嚿嘢就喺水中間，咁、 okay、 佢就遊埋旁邊。佢因為佢係直膊嚟嘅，好似泳池咁啊。 係 佢都斜佢上到嚟啊嘛，因為佢直佢 上唔到啦， 佢冇引體上升嘅力啊 嘛。 咁我哋就執咗佢上嚟啦。上咗嚟之後，佢都唔喐得噶啦，即係喺度唞氣，扯得好緊要咯。即係我諗住佢盡快要救佢咯。咁上到嚟之後， 佢係而家佢係咩事啊？受傷啊？ 佢冇受傷噶。佢應該係扯氣，因為虛脫咗啦，已經幾個鐘頭啦嘛， 嚇咁幾個鐘頭， 同埋冰啊，身體全部係冰嘅，我即刻攞毛巾同佢保暖啦，抹乾曬啦，跟住 幾多號啊嗰日係 一月一號凌晨啊， 我好凍喎嗰陣時都 凍，係夜晚好凍啊，佢幾個鐘頭已經冰凍啊，唔可以耳仔同埋嘴咧，嘴唇都白曬，牙肉都白曬啦。 哦， 咁收尾我先至發覺原來仲有一隻死屍喺個池度啦，咁我救咗之後，第日睇翻原來個池入邊再發現兩隻屍體。一隻兩隻都是狗嚟嘅，咁、就未發脹嘅，相信都是新溺斃嘅， 都係同佢一差唔多嘅啦， 有一隻係俾人打斷咗腳嘅。咁我會覺得，嗱我冇證據啦，但我會覺得係有人刻意抌佢落去咯，因為三隻狗冇咧又冇食物， 係啦，佢唔會傻， 係佢咁凍，佢唔會落游水啊！夏天你話金毛都話玩水啊 ，Labrador 都係落去玩下水，佢唔會跳落去，入邊全部都係嗰啲垃圾啊，嗰啲咁嘅樹藤啊嗰啲嘢嚟嘅。荒廢咗㗎啦，好臭嘅嗰次。但我發覺上嚟之後，原來仲有兩隻溺死咗嘅。咁即係其實我好彩呢只狗 都係成犬嚟嘅， 一樣嘅成犬嚟嘅，都係唐狗嚟嘅。 嗯， 咁、 嗯、 我但係你冇證據嘛，你報警冇用。但係嗰度係個荒廢咗嘅地方嚟㗎啦。 哦， 咁我覺得會有人抌咗落去咯。 係 啊，無端端佢唔會落去，冇食物。 點發現啊？有人聽到有叫聲。 嗰只狗叫咗好耐，叫咗兩三個鐘啦。咁附近啲街坊聽到周圍揾啲好好人啊！我哋黃小姐周圍揾攞電筒一個女仔，周圍去有拱開啲板啊，啲廢倉嚟嘅，全部落曬啲升鐵板啊咁。咁啊，全部拱開曬，開條路出嚟 先見到。先救到，正常你聽到就走噶啦。即係你咁麻煩，又咁黑，又咁危險咁樣。 係，同周圍都係垃圾，好危險嘅嗰度。 係 啊， 咁而家點啊去？ 而家 OK 啦，而家暫妥到。 哦 ，OK。 睇咗醫生都還可以嘅。 咁佢好彩啊！ 係啊，好彩，佢得一歲到啫，啲牙好白嘅。 係啊，佢即都幾耐人尋味啊！呢個因為幾粒鐘正常嚟計都幾陰功。 冰曬㗎啦，身其實已經，我覺得佢十分鐘、十五分鐘應該都死㗎啦。 嗯。 根本冇力㗎，上到嚟軟曬㗎。 啱啱好咯，你到 企都企唔到啦，瞓喺度唞咗好耐先至可以叫喐到少少。 OK， 好嗱，咁咧有冇嘢補充嘅哥？ 冇啊。 好嗱，咁有我哋再講，冇嘅，我哋呢一 part 就差唔多啦。我哋下一 part 翻嚟，我有好多嘢想問而家嘅無手。究竟發生啲咩事呢？即係我諗好多觀眾都想問，而不嬲無手或者 Ken 哥都唔中意講呢啲嘢嘅。咁所以我都要求喂，其實我諗好多觀眾都關心佢自己私人或者佢個團體究竟而家係咩狀況嘅咧？因為佢哋廢話唔講咁多嘅。好老實講，你睇個無手個 page 唔講廢話嘅。 係啦，有用嘅，即係有啲需要嘅嘢先講嘅啫。咁所以今日你話我呢啲問廢話又好，關心佢哋又好，炒花生又好，咁我希望大，我覺得大家都想知嘅。咁我哋下一 part 第二 part 翻嚟再講，拜拜。